佢溝淡你諗住， 嗯嗯， 溝淡你嗰個港同盟嗰個成分，而當陣時會點有必須啊嘛，佢唔同呢一個嘅港同盟合併組成民主黨，九四年嘅區議會選舉同埋九四年嘅立法會選舉全部輸到撲街啦， 咁犀利， 咁如果你 嗱你睇一個例子，嗰陣時候我最記得噶啦，區域市政局嘅補選，補選嗰、那個貪污個姓梁個區域市政局員一時唔記得叫咩名， 嗯。 民港同盟派咗一个出嚟，会舔派阿韦庆祥出嚟，跟住再对个建制派，竟然林永贤港同盟代表，籍籍无闻戆居居系赢啊！韦庆祥啊，咁多年啊，代表会舔啊，输到扑街。 嗯， 所以嗰阵时候会舔个政治考量好简单，第一，我有 block vote 喺你嗰度，影响埋你即系主流泛民。 嗯。 或者当时第一大党嘅港同盟， 嗯， 而最后咧佢入到嚟咧就不停喺度咁同你捽啦，同你磨，因为佢哋好叻噶嘛，讲呢咁嘅论述，好坚噶嘛。 哦，咁即系其实佢哋自己一开始一早 渗沙子啊，而家 渗沙子就玩人海战术啦，就同你玩嚟玩耐性啦，即系其实 就俾我打爆咗佢啊！因为点解嗰阵时候我支持刘千石做即系民主党嘅副主席啊嘛，佢俾我偷袭得手啊嘛， 嗯， 因为我见到屌你攞识得攞。即系授权票攞 proxy， 屌我唔捻识攞啊！我仲神神秘秘咁攞， 嗯， 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咁攞， 嗯， 咁咪冚晒佢咯， 嗯， 咁但系刘先生契弟啦，佢做佢唔肯做嘛，我唔知佢受咩压力啦，咁咪就玩翻个转头啦， 嗯， 但系俾我杀咗佢呢个措手不及之后咧，开始大家都对佢有警惕啦， 嗯， 因为我已经开宗明义条路线，我系要其次先明地，即系反共咁就系啊嘛，差唔多系， 嗯。 即系采取一个强硬嘅路线啊嘛， 嗯， 所以话说回来，狄志远呢一个嘅待住先嘅后遗症，其实喺成个由九四九五年开始嘅组合呢一个民主党开始咧，已经系遗下落嚟。 嗯， 今年差唔多廿年啦。 嗯， 嗰阵时候民主党应该系九三年九四咁上下嘅时间， 系 组织起嚟嘅，咪九四。 嗯， 系嘛，超过啦，廿一年啦。 嗯。 你明知班人系咁噶啦，大佬。 唔系咁，佢而家去待住先咧，就其实佢揾啲咩嚟换咧，就揾条口数嚟换嘅。咁嗰条口数系咩咧？就系开另一个叫空头支票啦，又系2022年啦，咁样样就叫做重启呢个政改方案啦。咁同时间呢、這个阿汤家华其实佢都落咗答噶，咁佢就话咧，即系如果你喺承诺呢样嘢嘅话咧，咁 OK， 咁我就会即系应承，即系其实会即系其实系会游说呢个民主派嘅咁样样。喂，咁但系呢一点咧，阿边个真系醒目啦，即系好清醒，而且系非常之有良心啊！田少，阿田北俊就系话：喂，第一，喂，你到其实你又讲咗几年？喂，你而家讲咗几年？嗱，一五年又讲咗七年，大佬，即系你嗰阵时嘅特区政府已经唔系今日嘅特区政府，更何况，即系你呢个叫做系政改问题，从来啊，特区政府都系冇话事权噶啦。第二就系你话而家系中央拍板啊嘛。系嘛？中央应承你啊嘛？喂，大到期时嘅中央又未必系而家呢个中央嚟噶咯。 喂，老实讲，要回应你呢个所谓汤家华同埋狄志远所谓嘅 empty promise 系 嘅指控啦， 系 一句到尾啦。当年你够应承我07、08啦， 系 系咪？跟住你一个屈尾十就释法，叫咗17同埋20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同埋可以普选呢个立法会议员。喺17同20，你而家又唔對意，你同我講2022，屌2022，我俾個官你做啊！ 其實2022係一個仲衰啲嘅 offer 嚟嘅，佔領期間咧，林鄭啊曾經放過風話，當年2017係可，當去到2017嘅時候係可以修改嘅。 喂，你 fulfill 咗而家嘅 obligation 先啦，17年俾個真普選我，喂，好簡單啫嘛！我話我最頭痛嘅問題係乜嘢咧？如果佢將個入閘同埋出閘嘅機制，是连结埋一齐嘅，你泛民主派已经好头痛了。 嗯， 嗱，而家入闸1%，出闸要机构提名过半，只要佢将入闸同埋出闸结合咗，佢变成1%。 嗯， 即系话150人，嗯，你爱提名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嘅话，泛民主派基本上系头晕到不得了，话俾你听，要定唔要啊？冇公民提名，冇政党提名。你要定唔要？ 嗯， 大部分人话杀啦，孖田都话杀啦。因为点解过往的经验里面你150人你系攞到噶嘛，有得俾你选啊嘛。

之後咧，全部係破曬產。 嗯， 睇呢個 case 先知啦。如果你攞揀攞呢兩個嚟比較啊，你法治有兩套標準㗎，執法有兩套標準㗎。 嗯， 有啲快，有啲慢嘅，係咪因為背後嗰係中銀咧？因為中銀嘅錢箱跌落嚟嘅，你就快啲破案啦。嗯，係 啊， 係咪？ 即係中銀就有法治嘅，即係曾建超就冇法治啦。 跟住第二樣嘢。你都唔系谂住我嚟杀警白嘅， 系。 如果你系有心杀警白嘅话，电视影到曾超建超落咗口供，告佢先讲啦。 嗯， 系咪？告咗佢先讲啦，一定攞到律政署嘅指示噶。 嗯， 上咗法庭先啦，等佢哋担保先啦，舒缓一下民愤先啦。 嗯， 但系背后嘅就系你费事影响到警队嘅士气。 嗯，系。 尤其是你喺清场前后啊嘛。 系 咯。你有冇睇到嗰啲差佬或者差佬屋企人寫嗰啲 post 啊？已經覺得佢哋咧就係死老豆咁啦，個個都去完送殯咁啦，成班已經係好慘噶嘛！放完催淚彈之後，又黑警係嘛，又鎮壓呢個民運，即係民主運動啊！係 啊， 咩好大鑊噶？ 嗯，喂，但係咁樣喎，即係你喺雨傘運動期間，你亦都會聽到好多嗰啲差佬內部指引，即係例如即係清場嗰陣時，喂打人，即係打大力啲冇所謂嘅喎。喂，如果唔係點解？喂，你見到朱經緯喂打完人之後退休，喂即係完全可以銷聲匿跡嘅。 咪所以今次嘅運動咧，我哋應該咁樣檢討啊，就是、除咗你反映到成個咧法治兩套標準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對警隊嗰個聲譽。 嗯， 民望， 嗯， 其实有排都挽回唔到， 嗯 嗯， 曾伟雄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难辞其咎， 嗯， 而呢、這、一个即系、就是、被誉为系地下党员嘅人咧，执、嗯、行阿爷命令嘅人咧、 嗯， 真系难辞其咎、 嗯， 完全系将警队咧，自从1974年成立联警公署之后， 嗯、 透过高薪养廉，差人俾人嘅形象系相对好嘅时候咧。是一铺抒情， 嗯， 但你见到 你而家见到啲差佬，你完全咧系对佢冇好感， 系 系啊， 正如啲差佬问个问题嘛，点解啲人会喺条街度屌鸠我嘛？ 嗯、 你问一下你自己嘅老板点解啦？ 咪、嗯、最惨嗰样嘢系曾伟航， 正常嘅人都屌鸠你啦， 嗯， 系咪因为你老细嘅问题啊嘛、嗯？你自己睇翻啦，9月28日啊。乜撚嘢環境嘅情況之下，你喺度放催淚彈啊，大哥！ 嗯、 形象幾差啊，大哥！ 係曾偉雄，你 今日你講起催淚彈，我諗起邊個啊？即係阿盛志文。喂，盛志文有解釋喎，話即係如果放催淚彈就係驚咧人踩人喎。 黐線！ 放催淚彈先會人踩人係嘛？ 佢就係咁樣講， 佢就係咁樣。 Exactly 就係咁樣。 胡椒噴霧會人踩人嘅 啊！ 系啊， 你嚟恐慌啊嘛！ 你揸住个警棍去乱咁搏，都会人踩人噶。 系啊， 阿哥，因为你掟啊，即使我哋几勇武都好啊，都要走避啦，系嘛，大佬？唔通你真系迎佢出去弹咩？即系除非你好似嗰个 Umbrella Man 咁，佢已经系戴晒即系眼罩，湿晒毛巾包住个口。Otherwise 一定要走噶嘛，一定人踩人啊！大佬调翻转头讲， 但你 有冇脑噶呢个犹太佬？屌！ 喂，睇翻事，即系而家运动完咗差唔多成个月。喂，曾伟雄，喂你即系电台咩商台定港台就请佢上去解释一下，即系警队呢几年嗰个破案率同埋嗰个犯罪数字嘅问题。喂，佢系完全唔敢上去电台嗰度，即系面对群众噶。 算啦。你要求佢咁高嘅咩？佢就嚟退休咯。 喂，就嚟退休系一样。 佢都食长粮。 但系佢始终都系警务处处长啊嘛，佢始终都要上。 咁电台咪叫保安局局长去咯？保安局局长系老细噶嘛，你应该去解释噶。 嗯， 点解唔解释咧？咪、 嗯、 质保安局局长咯。 嗯， 你旗下海关、人民警察事务处同埋警务处都系旗下你三条僆嚟噶，理论上，实际上系另外一回事。 嗯。 嗯 咁其實講真，即係你講到即係頭先，我哋講兩套標準，其實唔淨止呢幾樣嘢啦。即係你最近你見到亞視啲員工都即係都好 Q 慘啦，大佬啊！即係你捱到兩個月，你拖完一個月糧又一個月糧，喂！你真係法治，即係喂啲亞視員工真係冇法治嘅，即係搞到即係呢個葉家寶咧，即係呢個禮拜仲要上咗呢個廣西撲水啊，大佬！即係我唔知使唔使去食呢個牛歡喜啊，大佬啊！即係佢真係大鑊，即係仲要而家今日咧，喂！即係啲人咧錢就冇。

啊，即係遊行冇用論啦，成立啦， 人多又點咧？ 然之後又話你 人多、又會佔領， 有騎劫， 又俾人騎劫。嗱、第一，嗰班友仔可能會搞佔領，咁你有冇足夠心理準備去應對呢個佔領先？係咪諗住佔領先？ 冇噶，但 你都係一點鐘集合，兩點鐘開波，諗住五六點就散 band 噶嘛。好啦，人多，條友啲人調氣唔順，你有冇咁嘅足夠嘅思想準備、心理準備去應對呢一個遊行先？冇，咁點算？可以點？嗱，呢個我最大嘅疑問。少人就更加撲街，多人又俾翻個騎劫，進退不得。所以以後咧。雨傘運動之後咧，唯一嘅後遺症對成個運動嚟講咧，呢啲係沒完沒了嘅，繼續喺度 loop。 嗱，其中有一位啦，叫 Sammy Wan 啦，其實就係呢個叫北區關注組嘅，即係金金大師嗰班人啦。咁啊，佢就即係出咗個 post 就喺度話就咁嘅，我哋個主意，咁咧就2月1號咧就準備用盾。兵去騎劫遊行，咁啊，即係諗住要即係34個人啦，咁然之後咧就要盾兵，咁啊30個盾牌，因為已經有14個啦，咁啊旗手4個，城邦旗要一支，咁啊到旗時咧就孭住個盾牌去遊行，如果警察一開路嘅話咧，就將呢個背脊嘅盾牌拎喺前面推進，如果事成咧就會意想不到嘅效果，可以引警棍打黃絲同埋民陣嗰班撲街， 唔係打自己咩撲街？ 系、哦，即系佢自己怼个物，怼个盾。 喂，你怼盾，咁啊，梗系差佬揼你啦，大佬，点会揼我啊，大哥？ 冇啊，即刻 pass 个盾俾隔篱咯。 我屌你啊，真系， 因为我唔知呢啲咩屎桥嚟，大佬。 咁卵屎啊，你桥，大佬，仲开宗明义公开个 Facebook 度讲 啊， 系嘛？差佬揼你啊，大卵死，你攞个盾去撞人啊嘛，系嘛？我竟然同呢、這个。即系鸠毛都未出齐嘅黄之锋，即系不谋而合噶嘛？你戴住个头盔咪仲揾大波咪大力啲啊嘛？大佬呢个系我 argument 嚟噶嘛？ 唔系，系咪？因为其实唔系佢呢个其实嗱，你唔好咁讲啊！即系啲有前科啊，呢啲咁荒谬嘅情况，真系即系你知道你打呢个开口牌咧， 屌佢呢班乜捻嘅人嚟噶？我系民阵就真系公开咧同佢划清界线，我唔欢迎你啲人参与。 但民阵好似苏花仲未有讲， 唔系民阵大佬而家喺度投行紧，有冇攞不反对通知书啊？我知道就系。 但问题有冇不反对通知书，你都照去噶啦，反正都打开口牌啊嘛。 啱，咁大家唔好捻攞牌咯，唉，烦紧事烦啦。大佬应对咗呢班搞事分子先得噶，仲捻烦过蓝丝带仆街， 佢哋唔系蓝丝嚟嘅咩？ 咪就系仲捻烦过蓝丝带咯，仲契弟个蓝丝带咯。即系你系摆咗个面目出嚟，以为系即系你哋自己阵营嘅人，其实唔捻系啊！喂，呢个先系最危险。喂，人哋喺其他地方总有激进派同温和派，激进派同埋温和派咧都系会分开日子搞自己嘅嘢噶，唔好捞埋一齐噶嘛。捞埋一齐嘅话咧，主办单位咧系会同你划清界线。嗱，呢班人掟石头。掟汽油弹唔捻关我事噶，大佬，佢打差佬唔捻关我事噶。 就玩啲， 因为我系和理非啊嘛。嗱，除非你话我哋所有人都倾咗，唔捻和理非啦。咁你有冇辩论过呢样嘢先？冇捻辩论过嘛。你又冇捻同我辩论，又唔系少数服从多数，跟住你嚟到就喺度搞事。咁你同蓝丝带有冇捻嘢分别啦？不过蓝丝带系柴台，你就捣乱我个场，一样啫嘛。所以咧，我喺度呼吁咧。屌！我嗰日都會去嘅，多數都其實本來我都唔好撚想去，因為都好撚攰，大家都。但個問題就係、是，喂，我一定屌柒呢條嘅屌，我一定屌柒佢啊！屌，我又唔撚信你多人過我哋啊！仆街！ 但係呢班人上次社記晚宴都話準備踩場噶， 屌冇撚咗影啦！仆街！屌，係咪？我同阿長毛喺樓下等緊佢哋啦，最撚驚佢唔撚嚟，生氣啦，講係勇武係咪？做就鳩叔我又唔信你嚟啊！屌我大佬，我哋嗰度五百几位啊！你够胆嚟踩场？每人吐一啖口水都浸死你啦！屌你真系，系嘛？你咁勇嘅，你自己唔肯搞一个？点解你唔喺三月一号搞过？你可以喺二五号搞噶嘛？点解要黐埋嗰度靠做菠萝鸡啊？去骑劫人哋嘅游行啦、啊，搞破坏咯、啊！一个目的想搞破坏， 系 我实屌柒你噶！我嗰日有咪啊，屌，系咪？你咪打柒我咯，够胆咪？最惊你唔打。其他泛民嗰啲，自己喺度扮斯文嘅， 屌陶君豪而家勾一条杀一条，虽然阿老萧话我呢个 term 系错嘅，啊唔紧要，话你都讲开啦。 唔系呢个系 咁，你咪打柒我咯，系咪啊？你够胆咪打柒我，屌我实屌柒你，同你开拖，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就嗱我哋网友点唱啦，即係 Peter 啦 ,Peter 就好关心呢个学联啦，即係而家即係呢个港大退出学联呢单嘢啦。 好撚大镬喎，学联。 最近好似呢个校园电视就即係公布咗呢个退联嘅调查嘛。咁就係、是、就最近一个礼拜嘅，咁就话而家呢就话应该退出学联嘅就有 50%。咁唔應該退出學聯嘅只係得 38%， 冇意見嘅，即係呢啲多數唔會投票㗎啦，只係得返 12%。 而事實上呢，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反對退出學聯嗰班呢，其實應該係比較積極㗎 suppose 係。咁、所以呢班友嘅投票率呢，我諗相對應該係會高㗎喎。 形勢不利呢、我睇到。其實呢個我都即係我唔記得我係咪喺節目裏面講過，我估就係大鑊㗎嘛呢件事。未睇佢呢個調查更加覺得大鑊啦。因為佢講嗰啲嘢呢，你唔係好細心分析嘅人係好容易中㗎。包括大中華啊，即係包括即係當陣時你升級即係賴周永康嘅彈嘢啊。呢度容易中㗎。再加上你而家運動失敗呢，呢咁嘅負面情緒呢嘅困擾呢，僆仔就係咁㗎啦。要搵嘢人賴咁撲街。唔通話自己冇夠用咩，梗係搵一個類似權威嘅物體嚟將個責任擺喺身上，唔通話自己瞓得唔夠多，話自己包圍政府中部嘅時候唔撚夠用啊？梗係賴你個組織領導啦。彎緊嗰啲事真係大禍啦。學聯散㗎啦。 咁所以阿老蕭亦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呢啲人係點解會咁積極，就係、是、因為佢哋係有 market 啦。即係等於欺善怕惡啦，四個字歸結咗一件事啦，即係其實 有共產黨你唔撚屌係咪，老蕭嘅立場就好撚簡單，就估都估到啦，就是、有共產黨你唔撚屌，你走去屌個同共產黨抗爭嘅組織係咪， 咁然之後就 我唔敢講話你呢班人係鬼，我當你係真心交，你都戇緊鳩㗎啦，你學聯係一個乜嘅物體呀，講一萬次啦，有事嘅時候咪出嚟搞事囉，冇事嘅時候咪搞下波囉，得都得啩，大哥。你使乜而家呢个时候拆散佢 啊？最 happy 嘅系边个啊？咪配合到文汇报嗰个讲法囉。文汇报都大事报道㗎。喺嗰日港大嗰个退联嗰个论坛里面。成条路线一模一样啦，不过用唔同嘅 angle 去屌㗎嘛。 但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你都讲过，就係话你係有事先行埋一齐㗎嘛。例如事实上有啲人即係而家係即係不断咁样夸张夸大一件事，就係话你冇学联呢个包袱呢，咁你嗰个学生会呢就会嗰、那个自主性係更加高，嗰、那个机动性係更加强。 喂，咁呢个真係从来一个迷思嚟，老实讲。即係呢个你话共识制呢样嘢呢，从来系唔会倒返转头系制约返即係呢个即係院校学生会佢自己本身系自主权㗎嘛。不嬲都唔会㗎。即係我唔明点解而家系可以去倒系即係呢个又唔系叫倒果为因。即係完全系即系无限上纲夸大呢件事系无中生有啦，根本就系、 是。喂，从来喺共识制里面 啊， 我哋嗰一次访问陈树辉都讲咗啦， 嗯 ,HCF 就一定系保守㗎啦。我哋今日喺间房入边，包埋房外边嘅史 Bookie 推咪嘅大员加监制，都系四兜友。我哋攞 HCF 都好捻保守噶啦，一个讲嗰阵时候就激进，其他人如果要攞共识嘅时候，一定系一个最保守嘅方法，因为四条友都要接受啊嘛。何况你一个组织，但系我唔阻止你个别行动，你港大学生会咪行动过咯，屌！有一次去撐保釣嘛，2012年嗰時候。 哦，係啊， 嚇 壞過河山啊嘛， 屌你老味，見撚到真係肉麻當有趣，大佬見到阿老牛啦傻佬，就係登陸咗釣魚台，係嘛壞過河山，大佬邊個阻止你去做啊？你咪自己去做咯。所以根本佢嗰啲 point 全部都唔係 point 嚟。所謂決策攞共識就有乜問題咧？佢都講唔到，你諗下。你访问嗰条僆仔叫咩名话？乜乜杰话？ 黄俊杰。 阿黄俊杰嗰八千字，你真系细心睇下 Anthony 逐字记录嗰八千字啊！ 嗯， 系冇捻脑嘅嗰条友，屌！仲话港大学生扑街，唔怪得话而家啲教育水平低捻到咁。 佢经常性 好多人睇完之后，哇，讲乜嘢啊？呢啲人喺度，完全自己即系嘅 consistency 同埋 logic 系完全唔配合嘅人。唔知道讲緊乜嘢嘅人 啊， 而家有 50% 支持啊，你真係吹佢唔撚仗啊大佬。 咁冇嘢间谍战呢样嘢係咪先，即係嗰啲乜鬼啊，文汇报又好，港人港地都话嘛，喂而家拆散咗学联咪好囉，港大学生即係重归校园啦，即係少讲政治啦。 咪从来都系重归校园㗎啦。即係我都唔知佢哋 argument 系乜嘢係咪， 嗯， 嗱，你黄俊杰够挑过我机啦，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度，你够胆咪上嚟同我辩论一次啊？ 系啊， 系咪啊？我唔代表而家现届学联啦。 唔系，我哋有网友好似即系邀请佢嚟啊。 佢制唔制啊？ 好似冇嗰件事啊，唔知。 屌，你边度制啊？屌，你咩上嚟俾我哋游论咩？就算你揾个主持人，即系谢志峰都好啦，公正啲，佢都唔敢上嚟啦。屌，呢啲僆仔，难听啲讲，即系对住呢一个嘅外边。即系嗰啲唔识嗰啲就真系吓死，识嗰啲就笑捻死人啦，大佬系。啊，转个题个题目啊，屌唔讲学联谈嘢。 喂，咁啊，即系最近啦，即系其实呢、這个啊，即系习近平系俾人弹中吓、啊，即系呢个喺呢、這个即系喺呢个希腊啦。咁因为港口嘅一个即系经营权，佢本身咧就之前咧就系旧年啦，就阿李克强咧就倾好咗嘅。咁其呢个港口咧，其实系即系呢个一路一带咧，其实一座好重要嘅一个叫做桥头堡。咁系即系可以。即系杀入去欧洲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要塞嚟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最近咧就而家咧就即系呢个希腊咧就改选咗啦，系咪？咁啊由呢个激进嘅即系左翼，咁啊就上咗任咁样样，咁然之后又推翻咗呢啲嘢，咁。哇！大镬啦，即系其实旧年咧欧洲咧其实本身都对呢、這个即系大陆同埋呢个。希臘嘅結盟咧係相當之憂心嘅，咁但係而家即係推翻咗呢樣嘢之後咧，哇！又證明咗即係呢個習近平呢一路一帶咧，其實係非常之即係有呢、這個係好多危機嘅，大佬啊！即係 脆弱啊，應該 係好脆弱嘅，其實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其實嗱，佢自己放棄即係其實中國嘅一個即係本身個發展經濟啦，即係放棄咗即係呢個擴大內需，即係成為呢、這個即係中國嘅一個經濟嘅一個新出路啦，即係呢個所謂嘅叫黑強經濟學，然之後咧自己行自己一套咧，即係收買即係呢啲即係獨裁國家啊，即係呢啲咁樣叫做係即係呢、這個叫做係呢、這個咩呢、這個叫做係即係呢個出。呢、這个资 官僚资本出口， 官僚资本出口啦。喂，咁其实你而家行呢一套咧，喂，其实你就系睇你自己本身同你即系、就是、接洽嗰个对手，喂，佢自己本身嘅政权有几稳阵嘅啫。其实老实讲，即系你一有政变咧，你就扑街噶咯。喂，你知道啦，

企圖係利用香港雨傘嘅運動作為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嘅一個方法。咪就係咁嘅套路咯。 但建制派佢都統一唔到口径㗎嘛。你見阿曾玉成又好，阿呢個田二少又好，都係唔同意係有一個外國勢力喺度策反㗎嘛。甚至乎即係其實我哋即係之前你都講過啦，即係你頭先。 但佢唔係俾你香港人睇嘛。 係。 Anthony, 你要諗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其實講呢一套套路係俾13億人民睇。 出口轉內銷。 係咪呢個係利用香港嘅議題作為去 justify 自己。是摆一个强硬路线是赢取群众支持的方法而已。同埋希望你不要连结香港这些反动势力是推翻他嘛。或者有样学样嘛。 即是趁机将香港那个民情和大陆隔开你的意思就是。 亦都不要连结。千祈不要连结。一连结呢共产党就大捻镬。今次我们这场运动我们都总结过啦。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中国视野嘛。内地的13亿人或者是各大城市冇跟你一起出嚟雨傘革命㗎嘛。 同埋有一样嘢呢即係。 得我哋雨傘革命有春用咩。 即係如果你咁嘅讲法就係话中港嘅族群对立嚟讲呢其实係对共产党係有好处嘅。 梗係啦。 即係分而治之。分而治之。 有意无意我其实觉得阿爺係做緊呢老共係做緊呢一套呢加剧中港人民嗰个矛盾。因为你冇办法只连结嘅时候你冇办法只团结呢系对付佢㗎嘛。呢个系佢最担心嘅嘢佢屌你得你香港百几条路啊关我差事咩你自己阻自己。关我咩事啊最驚嘅就系你搞下搞下广州又系咁上海又系咁北京又系咁成都又系咁。 八九年又走返出嚟㗎呢啲嘢。 喂你全国喺度串联啊你全国去 top the government 啦我就冚家铲扑街啦。佢最驚呢樣咋你香港點樣做其實對佢嚟講係冇重要性。只係得一個 order 就係唔好鎮壓。第二不能夠讓步。兩個係配套嘅兩個目標係。我讓步嘅話即係話大家有個示範效果內地都要讓啦。我鎮壓嘅話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點樣同世界交代呀唔係互相矛盾㗎我後面我諗清楚呀。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处理方法来 的。咁啊即係啱啱即係点唱嗰位 Peter 啦咁就喺呢、這个即係呢个嗰、那个 chat group 嗰度唔係 chat group 啊喺呢个我哋花生当饭食嗰个 group 嗰度讲就话连乐天派同君衡都估计港大应该会成功退出学联。咁之后呢个学联呢几可肯定呢啊即係一定会收档啦咁陶君衡呢就话啊乜乜乜啦即係胜在简单易入易消化咁样咁即係报道返你讲嗰啲嘢啦咁样啊咁点搞呢 唔怪头先你 dead 呢啦原来快要睇住阿 Peter 哥即係写嘅嘢。 因为好用心嘅大佬但係喂即係你如果咁用心嘅话应该喺个 chat room 嗰度讲嘅大佬嘅即係而家冇乜用我哋 chat room。 冇人救得到学联㗎啦而家。我讲乜都冇用㗎我做乜都冇用㗎因为我哋嗰啲已经系打成大中华家左交㗎嘛大佬系咪系冇用㗎啦。 即係已经扣晒 冇用。有得佢死啦。香港人系要点呢系置诸死地而后生。勇武派有得佢哋癫，系咪？因为呢啲人咧，即系唔会路遥知马力嘅。去到某一啲位咧，就会露出自己嘅阳相，有佢啦。我哋系要衰到贴地嘅时候咧，我哋先会即系翻生嘅。即系我哋系要经过一啲人哋讲嘅你系唔信噶嘛？你做完之后，你知道个大捻镬啦，咁你先会反省噶嘛？僆仔都系咁噶，唔读书一定肥捻到，你唔捻信阿爸阿妈嘅。咁你咪撚讀囉。 咁即係你咁樣 當肥撚咗腦留級魚皮俾同學笑嘅時候咁你咪會努力讀書囉。 咁你咁講嘅話學聯係輕敵咗㗎喎。即係喺面對呢啲。 冇啊我同埋聽 D100, 我差唔多都係瞓著㗎屌與君同眠你真係仆街。我聽阿周永康岑浩輝去解說因為佢 Alex 啲擺咗喺我哋個網頁度㗎嘛。 係咪 我真係走去認真聽。 擺咗我哋即 係。好撚悶啊屌。 佢解釋啲乜嘢其實。 只有幾個字悶。好悶。好撚悶 咁得啦 你捉唔到重點。 唔係佢嗰啲論述同埋嗰個言辭呢唔係我哋咁跳脫㗎嘛。即係佢太正經呀。佢太正經地去因為你變咗你係唔會有人聽你嗰個節目。 你真係 幾十年之後要佢走去接周啊歐樂軒棒都幾大鑊喎如果咁講嘅話。 唔係咁但係人哋係書生嚟㗎。 佢 仲歐樂軒都係書生嚟㗎， 唔係周永康，我聽人講啦，佢係即係好似阿龍咁，成日揸住本書㗎。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粗魯啊，咁跳脱啊，咁 仲要諗住讀 master， 即係人哋文人嚟㗎，大佬。 哦， 咁所以佢個 present 方法咧，係唔適宜一，即係你面對呢個係本土派咧，嗰啲癲佬，唔好話本土派，啲勇武派咧，疑似勇武派嘅癲佬咧嘅攻擊嘅。 唔係你， 唔係佢啲論點係完全 OK 嘅。佢啲比喻啊，咩聯合國秘書長啊，或者係即係個運動應該係點搞啊，嗰啲完全 OK 嘅。但係 appeal 唔到一般嘅普羅大眾，我好擔心啫。 佢真係文人嘅，佢就學下李鴻章。李鴻章當年對住洪秀全嗰一班，咪一棍牛落去咯，屌你！ 唉，好啦，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唉，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